上的泪水烫进了我的血，你回眸的脸庞刺疼了我的眼。山那么高，水那么长，你的哭一路踏进我的左心房。你伤痕的窗口，千里都看得见，默默期待天光，努力挡住黑暗。真情人间，咫尺天涯，我的爱陪你一起度过忧伤。你是我的左心房，守着万水和千山，世界为你心痛，你却如此坚强，一点一滴抚平创伤。你是我的左心房，为了梦想而沧桑，远方为你哭泣，你却面对阳光，守着誓言，守着一世的愿望。守着誓言，守着一世的约。